六道十法界是网啊，我们什么时候能出得去啊？这个注子里的好啊，经论开人眼目，这是破迷开悟啊，迷是网啊，要靠佛的经论。所以佛经论称为法宝啊，诸位要知道，佛陀在世，世间有佛宝，佛不在世了，佛宝没有了啊，佛不在世靠什么？靠法宝。所以四依法里面教我们依法不依人啊，依人错了啊，人是凡夫啊，人有烦恼啊，人的习气没有断尽啊，他不是佛啊，他说他是什么佛菩萨再来的，我们不能相信，我们也不能依靠他啊。善导大师在《观经上平上生》那一章里面注解的好啊，举的例子很多啊，这个世间什么时候再有佛呢？弥勒下生经上告诉我们，56亿7000万年之后，弥勒菩萨降生在这个世间，示现八相成道，这世间才有佛出世啊。在这个期间当中，没有佛啊，佛在这里示现，示现什么身份，我们就把它看作什么身份。就不至于误导了啊。他所示现种种身份，他说的也好，表演的也好，决定于经论相应啊。所以佛佛道同啊，就是古佛再来也不会跟经佛所说的相违背，如果跟经佛所说的相违背，决定不是古佛再来的，那是妖魔鬼怪冒充佛菩萨，他的思想见解行为跟经讲的相违背呀，这不是真佛，真佛决定相应。我们冷静细心观察啊，自然就有个依靠啊。第二就是龙通结界出龙，这从修行上说啊，修行上诸位要注意，龙通，龙是圆融，通是通达，没障碍了。我们今天出不了龙，结不了界，出不了龙，龙就是六道啊。什么原因呢？我们不能圆融啊，我们处处都讲不走不通啊，这不通就是有障碍呀啊。界是烦恼，烦恼这个界没有办法解开啊。诸位要知道，融通就解开了啊，这样才能够立大网啊，这个网真大了，无世界来生生世世我们都没有办法处理啊，都在这个牢笼之中啊， 也大处啊，大处是什么地方？大处是法界。啊，大处是尽虚空遍法界，这是大处啊。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是一个自信土，这才是真正的大处。自信土遍虚空法界，在佛法里面讲，诸佛果地上的报土，十报庄严土。诸位要晓得，十报庄严土是真正大处。大家都晓得，佛法里面讲的四土，啊，凡圣同居土，不是大处；方便有余土也不是大处；十报土里头没有界限，没有分别，啊，不可以说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十报土，不是极乐世界的十报土，啊，这个话讲不通。十报土里头没有界限，是一个。释迦牟尼佛的十报土就是阿弥陀佛的十报土，阿弥陀佛的十报土就是毗卢遮那的十报土。啊，十报土是大处啊。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确确实实不是极乐世界的方便有余土。那个不是，啊，那是地区的。但是讲到十报呢，十报就是共通的，就没有了。十报是大处啊，所以凡圣同居土，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跟他方诸佛的凡圣同居不一样啊，那真的是不相同啊，那是小处啊，不是大处啊。大处就一样了啊，界限没有了。啊，小处有界限啊，那个常寂光土那就不必说了，常寂光土讲的是理啊，那是理上的大土啊。十报庄严土是四上的大土啊，理四报二。所以生十报庄严土啊，就证得清净法身啊，等虚空遍法界了啊，这叫皈依大处啊。那么这是地藏本愿，也是一切诸佛菩萨的本愿啊，在此地以地藏为代表。所以青莲法师把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把它判作圆顿大法，这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嘛。说如此人法，并在一念界而知现，即空即假即种，无心即而生佛也然。哦，这个话很有味道啊！啊，如此人，前面讲的地藏菩萨人呐，法是地藏本愿呐。啊，地藏菩萨的人，地藏菩萨的法在哪里呀？在我们一念之心。每一个人呢，心里头通通具足啊！啊，每一个人呢，那个一念之心都具足一切诸佛法藏，没有一丝毫欠缺。 可是这个地方诸位要记住，要特别留意一念心，你二念心就不行了，二念就迷了。所以轮观一开端讲的是什么？一念自信啊！你看《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宗门所以才讲啊，万法归一，一是什么？一念，就是一念自信。一念皆而之心，就是一念自信呐。一念就是自信，一念就是真心，一念就具足一切法。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法藏就在一念之中。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得一念就成功，就法法具足了。现在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回归到一念，诸佛如来所设一切经教无非是叫我们回归到一念，一念是你真正的自己。所谓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就是一念了。二念就迷了。一念在不在呢？一念在现前。可是我们保不住。我们睁开眼睛看东西，第一念呢？第一念是一念。耳朵听东西，第一念也是一念，也是自信的。教光法师著《楞严经》，叫我们舍事用根。舍事用根怎么讲啊？就是舍二念用一念，二念是实，一念是根。理论上讲的没错，讲的真好啊。可是我们那个一念守不住啊！第一念是自信，第二念呢就变成实了。二念里面就有妄想分别执着了，一念里头没有。所以这一句话了，关键在一念。我们没有办法守住一念了，一念呢即空即假即中，空假中是法，这就说明了一念呢就具足一切圆满的佛法。佛法所讲的不外空假中嘛，空是讲体，是讲体性，万法皆空啊，是讲体性啊。假是讲相，这些诸法不是没有相，有相啊。相是假的，《金刚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假相。那么佛在经里面给我们做个比喻，梦幻泡影。相都是梦幻泡影，梦幻泡影有啊，不能说它没有啊，假相，这相是假的。佛菩萨用中的高明，我们用的偏了，凡夫偏在了呢，偏的假，把假当真，二乘人偏空，声闻缘觉偏在空上。六道凡夫偏在假上，都错了，都不圆满了。菩萨用中，用中知道什么？相假体空，所以他两边不着，既不着空，也不着有，这个就自在了。 这大自在大圆满用中啊，啊，佛菩萨用中啊，中国古圣先贤也懂得用中啊，你看他们讲的中庸之道啊，跟佛法讲的中道很接近的啊，会用中啊，会用中的人就是过智慧的生活啊，走偏了的人啊，过烦恼的生活啊，尤其是六道凡夫偏在假上啊，啊，就是执着有啊，二乘执着空啊，比我们烦恼少一点，但是他有烦恼啊，他什么烦恼呢？不能证真实的果报。这个一念真心是居足空家中啊，无心继而生佛亦然啊，我们的心是这个样子啊，我们今天虽然不觉悟啊，空家中都不知道啊，可是诸佛如来化身大师他们清楚啊，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啊，我们所有的凡夫用不用一念自心？用啊，什么时候用呢？时时刻刻都在用，那从来没有停止过啊！一念自心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移不异，那是一念自心。可是我们第一从第一年立刻就转到第二年，那个速度比电还快呀！啊，我们见色闻声没有起心动念的时候是第一年，啊，起心动念呢就落二三了。啊，二三什么意思？二十二意，三十三心。二意呢就是莫那第六意识，三心就是心意识啊，就是把这个自信的意念呢变成实了啊，所以三心二意就是讲的八十啊，八十五十一心所，这说的详细一点，说的简单一点，三心二意啊，三心二意是妄心，不是真心啊！啊，一念自信是真心。我们是如此，啊，生佛也然，一切众生也是如此，一切诸佛也是如此，啊，一切诸佛他不落二三，就高明在此地。我们凡夫没有能力保住这个意念啊，立刻就堕落在二三，这叫凡夫啊，这叫众生啊，众生跟佛不同的地方就在此地，除此以外没有什么不同啊，所以生佛平等，生佛不二啊，佛给我们说出来了。这个下面说，但众生太广，佛法太高，初心为难，但观极心之高广，一扣无穷之甚印，积尘至感，待得大利，故须观心也。就是讲我们凡夫地，凡夫在凡夫地确实困难啊，众生太广，这个广是多的意思 我们的妄想太多，妄想分别执着都太多太多了啊！佛法太高啊，这高是比喻啊，好像是高不可攀一样啊。粗心为难，粗发心的人很难契入这个境界。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这就交给我们观法了。啊，观法是修行的方法，是修行纲领原则。啊，会修行的人，他能够掌握这个纲领，掌握这些原则，成就啊，快速。不会修行的人不知道这些纲领原则啊，修行就很困难啊。掌握到纲领，好像我们砍树一样，找到这个树根，你从根里头一挖，整个树不就解决了吗？掌握不到纲领的时候是枝叶哦，你要砍树，一片一片叶子来砍，砍了再一个小枝小枝来砍，再砍，这不叫麻烦吗？啊，同样把这棵树砍掉，你想那个多麻烦啊，费多少时间，费多少气力啊，抓到根本，从根那里就给它锯断挖掉啊，多层次啊，整个就解决了啊，省时省力啊。修行呢也像这样，你一定要把那个纲领找到啊。这是教我们修观的，所以佛在这个讲的这些经典，那个会修行的人一文作观，这就会修行，这样读经就没有白读啊。啊，随顺这个经典上的文字，佛所说的，我们这个观念就跟着转，那境界就跟着转。善财童子为什么五十三参就成佛了呢？随着境界转啊，所以参访德云比丘，他就跟着德云比丘转，他就是初地菩萨。参访海云比丘，海云是二住菩萨，他跟着他转，他就变成二住菩萨。啊，参访妙住，妙住是三住菩萨，他就跟着转，自己就变成三住。随文入观，那真的提升了。我们读经就随着佛菩萨的境界，那不知不觉了就从凡夫变成佛菩萨了。可是我们烦恼习气重，经本一关了又回来了，又堕落了啊，多了怎么办呢？啊，再干啊，这个就进进退退，上上下下了。只要自己不休息，肯努力，总有一天上去不再下来了，那就成功了吧。啊，所以这个经典呢，要天天读啊。啊，古大德教给我们一门深入啊。长时间的熏修啊，尤其现在我们选择的无量寿经好啊，啊，进进退退不怕，总有一天的时候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入了阿弥陀佛的境界了啊。我们今天大家在一起共同学习这部经典，每一天在一块研究讨论讲解这部经典，这个缘分非常稀有啊！啊，大概找遍全世界，这只有这么一家了。啊，其他道场都有好多经论在那里讲啊，啊，许多经论在一起讲， 你很难得利益啊。为什么呢？你不是精进啊，你是属于杂进啊，太多了，乱进啊。实在讲，又杂又乱，哪有进呢？那个进是奉承客气化的啊。你能够保住自己这个位置不退呀，那就很幸运了。一杂一乱，一定退转。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我们都要了解啊。那么，这转变观念呢？这是我们修行的枢纽啊。但观己心之高广，一叩无穷之深应，求感应。求佛菩萨加持，我们要晓得我们有真心，我们也有妄心。真心本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妄心虽然多，不要紧，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马明菩萨说得好啊，《起心论》里面讲得很好啊，本觉本有啊，本觉就是自己的高啊，就是佛法啊，本觉，不觉本无啊，不觉是迷啊，此地讲的广啊，啊众生心啊，不觉本无，本无决定可以断掉，本有决定可以恢复。我们从这个地方建立啊坚固的信心。然后断我修善，我是我们本来无的。善是自信的，我们本来有的。啊，我们今天用什么方法呢？用念佛的方法。啊，要知道这一句佛号，我们时时刻刻挂在口边，你要懂得做惯了。你不懂得做惯，那就是喊破喉咙也枉然了啊。怎么做惯呢？这一句佛号是提醒自己念念觉而不迷啊。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啊，它是梵语音译过来的。阿翻成中国的五的意思，阿是五啊，弥陀是量啊，翻作量啊，佛翻作智，翻作觉啊。你合起来无量智慧，无量觉悟啊。所以念这一句名号，就提醒我们自己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念念都不迷啊，念念要觉悟。什么是迷呢？分别执着是迷啊，离开分别执着就是觉。这个佛号这样念就管用了啊。我面对着外面的五欲六尘，名闻利养，这心也动了，南无阿弥陀佛，把我们那个动的念头打消了。念头太多，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种，一个是贪爱，一个是讨厌，总不外这两种念头啊。这个念头一起来，阿弥陀佛，贪爱的念头打断了，厌恶的念头也打断了，保持着你的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诸位要晓得是自信弥陀啊。弥陀是谁？弥陀是自己啊，自己的清净平等觉就是弥陀啊。这你们在《无量寿经》上都读过啊。 啊，所以自己的清净平等觉就是自性弥陀。自性弥陀跟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无二无别，啊，不可以说一，也不可以说二，啊，不可以说自，也不可以说他。诸位细细去体会这个味道，啊，所以我们要用这一句名号把自性弥陀给念出来，啊，自性弥陀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弥陀，这是无二无别，这就感应大教了，啊，所以你念这句佛号，在这个里面没有观法，那就是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你跟自信，你跟十方诸佛菩萨不起感应道教的作用，你里面有观法，念念能够提醒自己，这就有感应道教的作用，得诸佛加持，得诸佛护念呢，啊，所以这一句佛号，无量的功德，所有一切法门里头无比殊胜，啊，第一殊胜，这个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因果完全相应。积尘之感，待得大利，故是观心也。啊，这为什么？玄义讲完之后，特别讲啊，讲这个表法啊，观法的这个法门。你懂得这个，你才会读经，你才会念经。你也会讲经，你也就会听经，你都会了。你不知道表法，不知道做观，你什么都不会。我们怎么会有进步？我们境界怎么会提升？啊，所以诸位同学，你跟我在一起，啊，无论是时间长短，时间长的，你们能体会到；时间短的，我们过去讲经的那些录音带、录像带啊，都还保存着。啊，你拿我过去所讲的，跟现在所讲的，你会发现不一样。有很多经我讲过多少遍，遍遍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呢？年年在进步啊，月月在进步啊，啊，我为什么能有一点进步呢？我懂得观法，如果自己不能进步，就是你的观念没改变，你的思想没改变，思想观念没改变，你没有修行呢。思想是你心里的行为，言语是你口的行为，身体造作是你身业的行为，身口的行为是意识意业的行为做主宰啊。修行从根本修就方便了，根本就是念头。你要把错误的念头修正过来，这叫从根本修啊。 那么你讲经说法，自然呢变变不一样了嘛。你处事待人接物，你一些做法态度也都不一样。心不一样，这是强调观心的必要。我们再念最后一段，观音玄云，玄是玄义，摩诃严中，摩诃严是大乘，这是梵语，梵成中国意思大乘，大乘中，实从初心，终至后心，实是我们开始，初发心的，终至后心，后心是圆满成佛，这两句话就是说。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道，他怎么修的呢？观人法俱空，你仔细去观察，你细心去体会，人法都不可得，为什么呢？人跟法都是因缘生的，般若心经观世音菩萨给我们做了个榜样啊！观音菩萨你看经典一开端观自在这三个字是总说，里头有因有果，观是因，自在是果报啊！下面再给我们写个，他用什么观呢？他怎么会得自在的呢？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啊，这是因呐！行是修行啊。他身于意三业行为都在深般若波罗蜜多，这个话讲起来不好懂，换句话你就好懂了，他的身心呢都生活在究竟圆满智慧之中，这话就这个意思或者我们再说，他的生活行为都落实在高度智慧之中，这个话你就更容易懂了。照见五蕴皆空，这是看到事实真相了，人法皆空所以得到自在远离一切忧虑恐怖要度一切苦厄嘛。因跟果都说得清清楚楚他看得清楚，他看得明白人空，金刚经上讲三心不可得，人空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真的一点不假了，能得不可得你所得的所得是诸法金刚经诸法说的多诸法因缘生凡是因缘生法都没有自性都没有自体，就当体皆空了不可得能得不可得，所得不可得，你打什么妄想吗你以为你有得有失，全是妄想不是真实，不是事实事实是 能所借空啊，人法俱空。啊，人是能得，法是所得，啊，都是空的。一观人空啊，即是了因种子。啊，这里面讲三因佛性。啊，了是明了，是智照。啊，了因佛性从哪来？是从观人空来的。啊，这要常常观呢、啊。从哪里观呢？睁开眼睛就看嘛，竖起耳朵听嘛，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啊，我们凡夫不会看呢，那迷了，不会着了相。把这假象当真，你迷了，真相你没有看到啊！那个明白人看真相啊，啊，他对这假象清清楚楚、寥寥分明啊，所以他具足智慧，他生活在智慧里面，我们生活在情执里面，生活在烦恼里面，烦恼跟智慧是一念之间。你一念转过来过佛菩萨的生活，转不过来过凡夫生活。我们学佛读经念佛，就是要把这个转过来过佛菩萨的生活。今天大家讲这个世间有灾难，佛菩萨哪有灾难？人法皆空，有什么灾难呢？没有灾难呢。啊，大地震像什么坐摇篮一样啊，都舒服啊！啊，原子弹爆炸看放焰火，真得大自在啊！人法皆空嘛，哪有什么恐怖啊？啊，凡夫吓得不得了，吓死了。实际上，这个东西不死人呢，人怎么死了？吓死的。哎，你要不下嘛，那就不下看热闹嘛，啊，看表演嘛，真是这么一桩事情啊。就了因，了因是智慧啊，观人空啊是了因佛性的种子，观法空啊是语言因佛性种子，语言是助缘呐、啊。帮助你觉悟啊，帮助你断烦恼，帮助你切入诸佛境界。三因佛性这两个重要，真因佛性不必说，个个人具足。真因佛性是佛菩萨常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个佛性是讲正因佛性啊，正因佛性就真心嘛，就是前面讲的一念戒而止心啊。这个一念戒而止心是即空即假即中，这个就是自己的真如本性。真如本性是个个都具足啊，但是要以了因跟原因去开发，你没有了因原因开发了，没用处啊！啊，你还是凡夫，你还是烦恼啊！啊，所以开发的这两个工具啊，了因跟原因，从哪里呢？要观人法皆空，你才能够得到。故论云：实觉人空啊，终觉法空。一观人法空啊，即是三种佛性啊。这三因佛性，你才真正了解啊，真正呢、啊、得到三因佛性的受用啊。 佛从初心观人法空，修三佛性，立六劫位，成六劫人法。啊，这天台家所讲的。啊，佛，这是以释迦牟尼佛为例子。释迦牟尼佛怎么成佛？怎么修行的？他从初发心观人法空。啊，当然这个观法观人法空程度啊有浅深不同。啊，可是那个浅浅的观法就得受用。啊，这种观法要锲而不舍。啊，你一舍离了，你就迷惑了，你就退转了。啊，决定不能舍离啊。不能舍离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天天读经。啊，换一句话说，天天跟佛菩萨做朋友，天天亲近佛菩萨，不舍离佛菩萨，我们成就就快了。啊，离远离善知识，我们一定会被外面境界影响。啊，这一点我这一生当中啊，可以跟大家做个样子。啊，我这一生有这么一点小小成就，我跟大诸位讲过，我好学。啊，我是在抗战期间当中试学三年，啊，我学校课业没完成，我只念到初中毕业。啊，可是我喜欢念书，我对书本一天没放弃。啊，因为失学给我带来的痛苦，我没有读书的机会，所以自己对书本就不能舍弃。啊，一有时间有机会，我就找善知识，我亲近这些人。啊，所以我年轻时代，像现在人这些玩乐欢乐场所我没去过，啊，一生都没去过。我有时间找这些有名的教授，啊，我去看他们，啊，听他们谈话。我怎么找他呢？写信，不认识写信求见呢。啊，这些有学问的人好啊，我是将心比心呢。如果我是个教授，是个好老师，有人来这样子恳切的找我，一定会见他。我是这么想啊，所以我就写信啊，常常写信找这些人。哦，所以我那个时候在台湾认识20多个名教授。啊，我亲近他们，听听他们的，在这个里面选择哪个高明，哪个合口味，然后我就逐渐逐渐减少了，就这一两个了。啊，所以最后就找方东美先生一个人了，啊，其他人都不听了。啊，我搞的是这个。另外去的地方，我跟诸位讲过，我去图书馆、书店，啊，去看书吧。啊，其他场所当中我不去。啊，学佛之后了，大家晓得。我走的地方很多，我不是旅游啊，什么名胜古迹地方没去过，都是人家邀请附带去看看，啊，不是人家邀请我去讲经，我就没有机会到那些地区。啊，从来没有主动过啊去旅游一个地方，到哪里去玩玩，没有过，一直到现在。所以我的生活过得很简单的，很单纯的，啊，这我思想不复杂，啊，这个是今天有这么一点成就重要的因素。啊，你要能够放下，要能够舍弃。这个花花世界没有什么好看的， 啊，咱们在电视电影看看就晓得了嘛，看了一次不想再看了啊。现在这个电视节目我不看了，为什么？他表演的时候我都知道啊，不必看了啊。所以你这样子能够好学，能够亲近善知识啊，你的心是定的，生活在智慧里啊。我当年同事朋友说我是书呆子，学佛之后说我迷信，我笑笑而已啊。他不懂啊，不用跟他讲，讲了他也不懂，不要费口舌啊。那么到今天呢，他们明白了啊，遇到我的，哎，你的路走对了，当年你不肯走嘛。啊，越老越自在，越老越幸福啊。他们越老越可怜呐、啊。现在知道了，你也来不及了，你也学不会了，为什么不早觉悟呢？啊，所以观人法空啊，你才能修三佛性，修三佛性真正学佛了。啊，开发自信呐、啊！开发自信就是宗门里面讲的明心见性。啊，我们这个明心见性走的是见悟，不是顿悟。哎、啊，年年境界不一样，哎、啊，月月这个想法不相同，这见进。啊，宗门里面显示的是顿悟，啊，突然之间啊，这个大彻大悟了，啊，我们逐渐逐渐悟出，立六劫位，啊，成六劫人，六劫位跟六劫人都是渐进，啊，这个六劫就不必说了，前面讲过，啊，金观地藏啊，就是分证等觉之人法。六劫里面分证即佛，分证里面最高的等觉了啊。分证是从圆教初住到等觉，一共四十一个位次，都是分证位啊。等觉只是最高的啊，再往上去呢究竟界了啊，就是分证等觉之人法了。行人能观人法全是自信，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唯心所现啊，唯识所变啊。啊，前面给我这唯识家讲的，一切法唯心想生啊，就是这个意思，全是自性啊。若如一珠啊，无不具足啊，这是比喻，这即空假中啊，天台用空假中概括全部的佛法。十分观行而知分证，如果没有观行，那你就是门外汉啊。所以学佛有观行，功夫就得力啊。观是什么呢？就是观法了。你懂得观法，你的观念在转变了，行为也转变了，你的思想行为统统转变了啊，有了转变了，这叫观行为。如果没有观行，你每一天念经，每一天念佛，每一天依照这些仪规去修行，你的思想观念没改变，你的行为没改变，你还是在凡夫位啊。啊，那么你那用的那些功夫就白用了啊，每一天磕一千个大头白磕了，每一天念十万声佛号白念了啊。你要在思想上有转变，行为上有转变呢、啊、这叫观行为啊。你的思想没有改变，行为没有改变，你的功夫没不得力了， 这个一定啊要知道，从观行到相似，从相似到分证，从分证到究竟。啊，观行前面有理即佛，理就是正因佛性。啊，这各个具足的都不必说的。啊，这其次名字即佛，所以大家所修的是什么？名字为重啊，有名无实啊。观行就入境界了。啊，你观念没有改变，行为没有改变，你是名字中佛，有名无实，那不管用的。啊，该怎么生死还怎么生死，该怎么轮回还怎么轮回。啊，所以这是啊，从观行到分证，我们真正用功，真正会修。与地藏本愿一二一二一呀，啊，把地藏本愿变成了自己的本愿，自己本愿跟地藏本愿是一二二二二一，啊，故曰不表观法何以用心？这两句话重要啊，大家要记住啊，你要不懂观法，你怎么用心呢？啊，用心就用功啊，你怎么用功啊？每一部经论都有观法，每一个法门都有观法，所以一拓思复法观之大拓也。啊，拓思复法讲的最明显的、最详细的、最具体的是华严经五十三参。啊，五十三参完全是拓思复法。说总体即而别闻亦然，啊，这个从这个总体，这是观法这个总做总结了。啊，体我们要以如实观，向后的经文也是如实观，实从如是宗旨而推，这是讲这一部经文，啊，从如实摸闻到坐立而推。中间若人法，若摄心，若善恶，若凡圣，净慧因果香花饮食种种差别法门，莫不入心成观呐！啊，你做了听了，啊，不能够入心成观，那就不起作用啊。要懂得入心成观的，如破业微尘出大千经卷，啊，你能够懂得做观，啊，改变思想观念行为，那就是破业微尘出大千经卷。业微尘是比喻这一部地藏经，大千经卷是比喻一切诸佛所说无量无边的经法。这一部经都具足了，是一界一切，一切即一，故于听闻读诵礼拜供养心不他远，从心显发了方明全性起修，全修在心。这两句话宗门常讲，宗门之外呀，亦复如是啊，并不是禅宗里头的独有啊。啊，八万四千法门，门门如是，所以才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这底下就比如说，证明平人进宝之巧矣啊。啊，平人对于宝尊敬赞叹，但是自己得不到受用啊，那就是名字为重之人，能有观行呢，你这个宝物得到受用，以经立教更为观行啊。这一句话说明祖师大德们啊，他们建立教学目的，啊， 就是在关心，教人懂得关心，懂得怎么样真正修行。祥如一家大小住部，这是六说，详细的呢，这个一家是天台家，天台家里面大是摩诃止观，小是小止观六法妙门，这些里面讲得很清楚。若欲修习，须尽善思，涅槃妙音在此而已也。冷观寻义这一部分呢，我们到这个地方就讲圆满了。末后这一句话非常重要，苦口婆心地劝导我们，你要想修，要想学，习是学习，最重要的修尽善思。你不亲近善知识，没有好老师指导，你怎么会成就？那么这几句话跟世尊在阿难问世佛吉凶经里一开端所讲的完全相同。佛在经中教阿难尊者，第一个亲近善知识，所以亲近老师比什么都重要，老师对我们恩德无比的深厚啊。这是师道。我对于老师的感恩，在现代学生当中就不多见了。我念念没有离开老师。教师老师照片都挂在书里。每一个道场都如是。还要想给老师做一些纪念。我想建图书馆，李老师当年道场是慈光图书馆。所以我也想建一个慈光图书馆。建在山东。韩馆长护法30年。他建的是华藏图书馆。所以我也想在他的故乡大连建一个华藏图书馆纪念他。方东梅先生桐城人。我有意思在桐城中学建立一个东梅先生教室。电脑教室，送他们学校100台电脑，建一个电脑教室，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很快的就落实。张家大师，我会在内蒙古给他做一个纪念馆，他是内蒙人，道场也在内蒙。善知识难遇啊，善知识的恩德超过父母啊！不亲近善知识，怎么能成就？这最后的忠告，最后的劝勉。离开善知识，我们就像婴儿离开父母、离开保姆啊，活不下去。所以。必须亲近善思，涅槃妙音在此而已。今天我们讲地藏经呢，讲圆满了。这个冷观玄义这个部分呢，配合上一次给九华山讲的这个经文，合起来是一部完整的《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好，我们就到这里圆满。谢谢。各位。